第十七集，阴云密布。联盟的士兵们在图拉扬身后发出怒吼，齐声发出了战斗的呼号。图拉扬抡起战锤指向前方，冲锋开始了。最后面的一些兽人听到他的喊声转过身来，但随即就被奔涌而来的战马踩在脚下，其他的甚至都没有看到威胁从背后过来，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杀死了。看到图拉扬和他的军队风卷残云般席卷而来，用他们的锤子、斧头和利剑向周围的兽人发动暴风骤雨式的攻击，堡垒里的人都欢呼起来。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拉弓上弦，射出了一箭又一箭，箭无虚发，招招致命。他们的战马和战斗节奏也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联盟援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冲到了守望堡那巨大的门前，在图拉扬靠近时，大门打开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战场，撞见了奥雷利亚的目光。图拉扬朝大门做了个手势，奥雷利亚微微皱起了眉头。他们都一样，都不愿意在战斗最酣畅的时候离开战场，但他们是部队的指挥官，都明白自己应该尽快与塔楼的指挥官会面沟通。看到奥雷利亚点了头，图拉扬击退了一个试图追随的兽人，驱使坐骑穿过那道狭窄的通道。奥雷利亚跟在他身边，两人贴得很近，甚至腿都碰到了一起。大门在他们身后再次关上。图拉扬见到卡德加的时候，他们微笑着来了个简单的拥抱。自从在第二次战争中一起合作过之后，图拉扬就越来越喜欢和敬佩这个朋友。他想念卡德加，但是并不希望在这种情景下相聚。一旁的奥雷利亚则对着卡德加简单的点了点头。 啊，很好，奥雷利亚，你及时把图拉扬给我们带来了。 嗯，我们尽快赶过来了。达纳斯，看到你平安无事我很高兴，但你的人在哪里？ 死了。 以圣光的名义，所有人。 当我们到达山谷时，兽人设好了陷阱，我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屠杀殆尽。我的孩子们，他们牺牲了自己掩护我来到这里，警告卡德加部落来了。 他们做得很对，你也做得很对。尽管失去部下是非常糟糕的事情，但是向守望堡发出警告更加重要。卡德加，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攻击。 很明显，他们需要通过这里入侵艾泽拉斯的其他地方。 不对，这解释不通。想想看，以他们现在的人手不可能攻下这座堡垒，他们自己肯定也知道这一点。我敢打赌，这不可能是部落的全部。那么其余的人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只用部分军队展开攻击？ 你说的很有道理。 我有个办法，给我一个兽人，相信我，我会从他身上得到答案。 达纳斯说话的方式和表情让图拉扬感到畏惧。图拉扬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与奥雷利亚如出一辙的表情，对兽人根深蒂固的仇恨。图拉扬不禁对达纳斯托尔贝恩将要审讯的俘虏心生怜悯。尽管他们行为残暴，尽管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、破坏和伤害，图拉扬还是希望那个兽人能够迅速招供，为了他自己，也为了他们。众人等待着图拉扬的批准，他勉强地点了点头，转向奥雷利亚。但还没等他开口，奥雷利亚已经匆匆上了一座塔楼，急切地想做点什么。图拉扬看到他咧着嘴恶狠狠地笑了起来。 奥雷利亚，你要干什么？ 不会花太长时间的。 奥雷利亚将剑搭在他那优雅的长弓上，瞄准一个兽人，居高临下地加入了战斗。不到三分钟，外面传来了士兵的喊声，报告说他们抓住了一个兽人俘虏。随后沉重的大门被再次打开，图 图拉扬的两个部下拖着一个失去知觉的兽人骑着马走进来，他们将这个大块头抛在图拉扬脚下，兽人裸露的绿脑袋上满是鲜血，眼睛紧闭着，被抛在地上时一动不动。 一个兽人还活着，长官，他的头颅受到重击，但应该还活着，至少还能活一阵。 干得好，退下吧。 看看我们能问出什么。说，你们为什么要现在进攻？为什么要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攻击守望堡？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实力。 你可能不太明白，我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好老实回答。为什么现在进攻守望堡？为什么不等到整个部落都到齐？ 呸！ 我不想再陪你玩了。 丹纳斯，等等，也许还有别的方法能够得到答案。 图拉扬的命令及时制止了达纳斯将匕首捅向那个兽人战士，他非常不赞成严刑拷问，况且他觉得即使允许达纳斯继续下去，兽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兽人对疼痛有着很强的忍耐力，很可能他在昏迷或者死掉之前都不会招供。达纳斯停止了动作，他感觉到奥雷利亚正恼火地盯着他，他很想看到这个家伙受到折磨，但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图拉扬闭上眼睛，放慢了呼吸，思绪沉入内心深处那片宁静的池水中，在那里，无论脑中或心里如何愤怒，他都能找到平静。在那个宁静的地方，他向圣光祈求帮助，而后他感到皮肤一阵刺痛，圣光回应了他，赐予了他力量和不可名状的慈悲心。图拉扬听到了朋友们的喘息声，以及兽人俘虏发出的惊叫声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睁开眼睛，看到那道熟悉的光芒在他的手中闪耀。达纳斯和卡德加双眼大睁，吃惊地盯着他，而兽人，那个在他脚边缩成一团的绿球，正在语无伦次地呜咽着。图拉扬被圣光笼罩着，完全没有仇恨和愤怒，当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里充满了平静与克制。 现在，以圣光的名义，你将回答我们的问题，不要说谎。 图拉扬低声吟唱道，将手掌放在兽人的前额上，一道炫目的光芒突然闪现，他感到手掌和额头之间有火花在跳跃。兽人尖叫起来，当图拉扬移开手时，兽人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烙印般的黑色掌印。兽人颤抖着，匍匐着，哭泣着，没有在无意中吓坏了他。 为什么要现在进攻？ 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，方便去偷东西。奈奥祖需要的东西是一件宝物，他命令我们进攻要塞，让联盟把精力都放在这边，注意不到其他事情。 一个简单的计划，但是简单的计划往往是最有效的。那么是什么宝物呢？为什么他需要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，而不是他们自己世界的？ 我不知道。 他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，他会告诉我们的。有圣光的印记在，他不可能说谎。 报告长官。 有什么消息？ 长官，有人闯进暴风城的皇家图书馆，警卫们在门外发现了两具尸体，里面也发现了一具，其中有一具看起来像是被兽人的斧头砍死的。 兽人在皇家图书馆里？宝物， 完美的干扰，该死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简单的计划确实很有效。我们在这里忙着和兽人战斗，与此同时有人偷走了一件宝物。等等，他们到底偷走了什么？ 有一件东西确实丢失了。 是什么？ 这个 是麦迪文之书。 以圣光的名义。 一阵焦虑涌上图莱昂的心头。麦迪文之书，那个帮助兽人开启了最初的传送门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师的魔法书，那本记载着所有法师都觊觎的秘密的魔法书，落到了兽人手中。他身旁的卡德加看上去同样备受打击。 麦迪文之书，图莱昂，我需要那本书，只有用那本书才能关闭传送门。 什么？ 麦迪文和古尔丹创造了这个传送门，麦迪文之书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关闭它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兽人拥有它，他们就会有很多种方式来对付我们。这太糟了，非常非常糟糕。 我明白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操心这事，外面还有兽人，不管他们是不是意在干扰我们都非常危险。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保护这个要塞，防止他们通过这里侵犯其他地方。一旦这边搞定了，那么我们才能从这里出发去阻止兽人的计划。 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先守住这个塔楼，如果活不下来，我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 图拉扬带着疲惫的忧心忡忡的笑容爬上了他的坐骑，又一次踏入了战争的漩涡。